係推廣之時向下十五蚊六日十二次十八教一一都是持正身為廟國名體一一都是如來藏廟身持正各位如是是乃至多那麼五音那麼即時的就是五韻就是即就想而即那麼邏輯法師那麼譯它為五音那麼音就以蓋受為義那麼我們儒莊法師就譯為五韻就是以即為義那麼如果我們合埋來解釋呢就是我們這個迷情的眾生那麼即就指的即就想神即的五塊那麼還能夠蓋受我們自己這個生命那麼亦即是說呢這個五音之法即是即眾義法那麼和合有我們這個身體所以就將我們這個真正那麼從此就隱沒所以名為叫做五音那麼五就是數目這個音字呢就屬於法那麼數目以共法那麼一齊呢而立名那麼在這個唯識學的六義合識裏面講呢屬於大數識就是大事這個數目來解釋這個佛法的名詞好像四帝啊五音啊六合啊這些純粹都是大事一個數目啊來解釋這個佛法的名詞那就是大數識那麼六日就是指眼耳鼻舌身意就名為六日那麼平常說呢就是六根那麼為何始終他就說為六日呢那麼如果根這一方面來說那麼能夠珍惜因為根與能根的事實功能凡有根者那麼這一棵樹木瓜果都可以生長所以根就以民生為義那就譬如這個六種根對六種層境之時它能生起這個六種的分別色心所以就叫它為六根那始終說六入呢入者就能夠吸取這個外境為功能所以名為叫做入那十二處就包括內的六根以及外的六行那么二六就成为一十二那么内外定经就名为这个十二处那么第十八界就是由六根那么参与这个六种行境那么其中就起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六种色心那么六三就成为一十八界所謂戒者各有各的功能作用不能夠混亂好像有這個戒限的一樣所以名為叫做十八戒那麼以上呢所謂五音六入十二處十八戒就是廣上所謂一切浮塵依幻化相咁啊，浮塵嘅幻化上中咧，就多部分就指呢個色法。咁啊，現在呢個五音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咧，就除咗色法之外啊，還兼有呢個心法。咁啊，總言之，講到呢個四波之法啦，雖然啊好廣闊，但我哋略而言之，就不出呢個色心二法啦。咁啊，亦即是咧，系见相而分。咁啊，总名叫做幻妄天相。佢哋因缘和合，就虚妄有生啊。虚因缘别离，就虚妄而灭。呢个系解释诸法之所以啊，叫佢做幻妄天相，就因为佢同时因缘所生法。但是因缘生法就是有染就有成那 咁啊，若是话在呢个迷染嘅因缘和合之故，咁啊虚有九法界嘅阴入处界生啊，咁啊十界嘅阴入处界灭，咁啊以误净因缘之故，咁就虚妄有佛界嘅阴入处界生，咁啊九界阴入处界灭。咁啊，由于虚妄有生，所以生灭非生啊，咁啊，即系上文所谓当处即生。咁啊，由于虚妄有灭啊，所以灭亦非灭，即系上文所谓随处灭尽啊。但有虚名，假相而已。我话时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自妙明就不动周圆，妙心而正。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即系上文所谓其正身为妙觉如体。加上迷之时，我哋知得啊，所谓阴入处界，都系因缘和合，就虚妄明生啊；而因缘别离，就虚妄明灭。咁但系我哋知唔知得，在呢个生灭法中，就有一个不生嘅本性咧。所以现在就佛讲啊，同埋一切众生啊，佢是不能知道，因为呢种道理啊，唯佛与佛先至能够尽知以及独知啊。即使系大菩萨啊，恨错无明。云正佛身啊，所谓圆教登地以上嘅菩萨，咁也不过咧系随分而知。咁啊，其他嘅权位菩萨，乃至九界圣凡啊，佢都未曾究竟知得所谓即相嘅即性嘅道理，所以话是不能知。佢话生灭去来就本如来藏啊。咁啊，生灭去来就系解释象文所谓一切法叫做幻妄千相，就因为佢诸法同源之故啊，和合而生。咁啊，因缘别离啊，就有其灭。咁啊，灭阵子咪叫做去啦，佢生嗰阵子咁啊叫做来啦，咁啊叫做生灭，以共啊去来。咁啊，其实啊，生之时本来就非生啊，灭之时亦都非灭，咁啊，既无生灭，亦都无来去啊，似得好似水月空花，求其来去相啊，系了可得嘅。点解呢？因为佢个本体啊。就是属于如来藏，佢话本如来藏，无论佢迷中或者悟中啊，无论佢染抑或净啊，有佛无佛出世，但系一切法佢本体就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好似用黄金作出种种嘅器皿啊，系一切器皿之中啊，我哋就要认取。每一件都是黄金啊，你就唔好俾嗰啲器皿做得好靓啊，件件唔同好精致啊，转咗去，但系佢个价值咧就在于啊，因为本体就系黄金，但系就唔需要溶咗啲器皿啊，先至见到黄金。你就在欣赏件件器皿不同之时。佢个本体个价值处啊，就系在于佢系黄金。咁啊，说明一切法虽然系有千千万劫啊，有生佛正凡不同，但系一切法都系唯心建立，系唯心幻现。所以一切法虽然系有千千万劫啊，但系佢个本体啦，就系如来藏性。咁啊，所謂愚者就係説明陰入處界諸佛，從來都係直言，有個不動不變，無生無滅，心體無相故。 所以說起為義，就是約這個不變在這一方面而說的。那麼來呢，就是說明這個音入世界之法，只得有這個真滅去來。那麼既然只得有真滅去來了，即是上面所謂的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結離，虛妄明滅。咁啊，既然只得有生滅有去来啊，咁啊，属于咧若呢个随俗世缘呢方面嚟讲，咁啊，广就即系含藏咁解啊，就说明呢个音入世界之法为是一心啊，此心系包罗万有，能够统摄真俗性凡，咁就名之为藏啊。咁啊，此个如来藏。咁亦可以名為佢哋眾生藏，因為一切眾生都具此三如來藏，念真而性啊，以諸佛所證嘅咧係冇乜個唔同。但係由於迷故不知，為佛先嘅究竟相應啊，所以獨稱為佢哋如來藏性啊。嗱，咁我哋題目之中。都說明了大佛頂是如來密因，那為什麼不說為眾生密因呢？就因為眾生雖不具此個大佛頂理，但是一向迷此個大佛頂理，非失就是失，但是十方之佛他因中修行之時，他就悟得此個大佛頂理而修，名為他們以不力為本修因，所以就叫做是如来密因。咁所以始终个如来藏啊，就是一切众生嘅本性。咁啊，若是话唔似个不生不灭嘅如来藏性本体啊，咁我哋就叫佢为之就是如来密因啦。咁啊，常住嘅妙明就说明此嘅心性既不生灭，能时时遍一切处，所以就叫做常。咁啊，既無去，即亦無來啊！但係能遍一切處嘛，我哋叫佢就係住。咁啊，呢個因入處界之法當體係必心自性，而且能夠直而常住啊，所以稱為叫做妙明。咁啊，不動周緣咧，就説指心性啦。所謂三世都不改，四相不遷，有佛無佛出世。此理呢都能够独立的，这样就叫做是不动，由于有树同横遍的功能，所以叫做周，但是此心无得不具，无法不免，所以叫做是圆。那么众生迷之时，虽然他执这个温柔上的以为心性，一迷为真，就决定划为色身之内。咁其实此心啊，就系行具一切功德智慧，所以就说个本体不动啊，而能够周圆遍一切时处，系具足一切法，咁啊叫做不动周圆。佢妙真而性，就系此心非空非假之中，而能即空即假即中，是离而说绝对待，所以叫做神妙啊。但是此心今不行如此中一事，即使结果起时烧不坏啊，是结风吹时亦都吹唔毁啊，咁啊当然是真实啦，咁啊叫做真啊。咁啊众生历劫以来，即使是生死往返，但是此心丝毫未动啊，就名为叫做如。咁啊，即使佢就迷时，咁啊往返于呢个做生死，都仍然不变呢个身体啊，就好似一个人。咁啊，佢瞓着觉就发梦啦，咁啊梦到咧飞去十千万里以外咁远嘅国土，来来往往啊。但是他这个人呢始终是睡在床上面，他未曾动过，那么就披完 我哋呢个身体系清净直接无来去思念，但系佢就迷之时，所谓此身此死，别处有生，生有死，死有生啊，都唔知往返六道轮回几多个千万次。但系我哋呢个本体咧，咁仍然咧系不动嘅，仍然咧未有损失嘅。咁如果呢个本体因为六道轮转生死会损失啊，咁日后又点可以知修行而成佛呢？咁就说明我哋个本体啊，未曾有减少丝毫。咁就六道往返轮回之后啊，咁总有一日一生一世嘅善根启发。咁遇到嗰啲善知识大道之时咧，咁佢依法修行啊，呢、这个圆圆整整无生灭无欠缺嘅本体咧，就得以显现。就只得呢个发梦嘅人啊，虽然往返千里来回都唔知几多次，但你嘅床上呢个身体咧，啊佢仍然瞓得是好好，就未曾有失到啊。咁如果因为发梦而失咗呢个人嘅身体啦，咁佢点样会醒咧？咁所以佛性都亦复如是啊，所谓如来藏性咧，似你本来如是系不变不动，我哋说佢为叫做性啊，咁合埋就是妙真如性，个性真常中就求于去乐，迷悟生死系了不可得，就系说明呢个妙真如性呢、这个真常之中啊。一本无去来，都亦无迷悟啊！本无生死，都亦无烦恼，本无苦厄。所谓一切俱非，当体直灭，所以话叫做了不可得。咁啊，众生正在迷之时，你求其迷相系了不可得啊！咁啊，诸佛虽然系开悟成菩提啊！你求其悟相，亦都了不可得啊！咁啊，诸佛菩萨正菩提，你求呢个菩提相不可得啊！诸佛虽正涅槃，你求呢个涅槃相，亦了不可得啊！所以话正真常之中，你去求去乐迷悟生死之相咧，系了不可得。点解咧？因为一切法都是生生灭灭，所谓当处出生就随处灭尽啦。咁既然一切法因缘和合有生灭啦，所以因缘所生法啦，系当体即空，咁就开始呢个空如来藏。那上文嘅因缘和合，虚妄明生，因缘脱离就虚妄明灭啊。就是明呢个因缘即假，说明因缘所生法系但有假名假相而已。咁啊，佢就开始打空如来藏。咁啊，上至妙明不动修如妙真如性啊，就系说明呢个因缘所生法就系中道啊。咁就开始咧空不空如来藏嘅道理。咁啊，所以以上指见闻咧。就是说明这个阴入处界七大司法的本体是清净，那么即是呢诸法的总纲，亦即是呢开示这个三如来藏的道理。一切法本体就是三如来藏性，那么向下呢就是详详细细啊，将这个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以共呢个七大之法，咁啊一法门将佢分别嚟嘅解释，而说明一一法门啊，都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或虚妄明灭，但系本体咧就系、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咁我哋现在首先咧就系、是、解释啊。四波法中，第一属于呢个五音，佢话阿难，佢混合五音啊，我哋说佢系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啦。 什么棋谁够精猛啊，就属于拼力音的气在回来的第二波名为的就是别的别意呢过别呢来的解释何以这个音乐世界之法呢本是是如来的妙真如性呢咁又分为四科啊，初科名五音性，二科就名六入性，第三科名十二次性咧，第四科名十八界性，现在第一科就名五音性，说明五音系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咁你叫做五音性。咁又分为两科，初科咧系总经啊，二科咧系别的。現在第一科呢是總經，就是一種升起，何以五音之法呢是本如來藏妙真如性呢，雲何五音本如來藏妙真性。那麼設五音法就是色受想行識，那麼若是說在這個小乘的阿含時，佛就是指的五音法是无常，是苦，是空，是不净，是无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呢，这个组合就是用这个色受想行识，即是色心意法和合而成的。那么既然由这个五音法和合而有我们这个肉体了，那么当然我们的肉体呢是无常，是苦，是空，是不净，是无我，这种就在于这个阿含时啊，佛呢为这个真正暗顿，为这个小乘弟子呢而说的。那么若是说在这个方等时，那么佛就为之菩萨呢说这个五音之法，从这个因缘而生的，所以这个无量的区别呢，有人就有福，那么有种种的不同。那么若是在这个波野时，佛就说这个五音法是从这个因缘而生，但是缘生无性，当体即空，非灭故空，以缘幻而化，就是显出这个波野真空的智慧，扫除我们这个我执。因为五音之法和合才有我嘛，所以用波野智慧啊，破尽我哋呢个我执，而进一步啊，连呢个五音之法咁亦系说起来虚妄啊，咁就破尽呢个法执，咁啊以波野真空智慧、大野红炉之火，咁啊破尽我哋呢个我法二执啊，就显出呢个我法二空。真如的妙理，咁啊因此就正局系呢个就波野时所说嘅。但系此经咧系专为呢个离根者而说，所谓清净而言系究竟之说啊，系无上妙法。所以说嘅五音咧，本来啊佢个本体啊都系如来藏。五音个本体咧就系妙真如性啊。即五音法就是如来藏真如性，那么五音法和合啊，是不是有我哋呢个色身咯？那么既然现在话五音法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啦，那么亦都可以讲啦，就系我哋众生呢个生生灭灭嘅肉体之中啦，咁啊就有我哋呢个不生不灭嘅体性在，咁啊所以呢啲名词咧，呢个包括全经啊。讲来讲去都是说明我们这个心性啊，即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不需要外边求。那么就在我们这个生生灭灭的肉体之中，就有这个不生不灭的藏性存在啊。那你依止这个不生不灭的藏性去修，你不得止这个不生不灭的本性，那就叫做如来密因啊。咁就叫做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啦，果上就可以证呢个不生灭嘅无上菩提。所以第一卷啊所讲嘅何者叫做涅槃根本呢？ 就是我哋緣所為者。咁咩緣？就係因緣和合咧，即係五音法，同埋即係即心意法。咁啊，和合有我哋呢個眾生啦。咁啊，現在我哋眾生所遺失嘅就係呢個狀況。咁原來我哋反過來，如果你想啊，要以不生滅為本修因去邊度求咧，你唔需要向外邊求，就係我哋眾緣和合呢個眾生啦。所迷咗呢一面覺性妙真如性，就是呢個為不生嘅涅槃根本。咁若是我就在呢個生滅心中啊，能夠領悟我哋嘅不生滅自性啊，咁就叫做啦，以不生滅為本修因，亦係悟到呢個大力的整理啊，而修咧，咁就叫做如來密因啊。咁所以此經咧係純一。無上妙法啦，所以佢説呢個五音法本來就係如來藏妙真如性，咁啊亦可以講咧，啊就在我哋呢個五音心中咧，啊就有呢個如來藏妙真如性，咁所以我哋唔需要去外邊求，我哋明白呢種道理之後啊，我哋就應該自己咧係反省，自己咧就要修觀，咁啊自己咧。好好地參下自己呢個話頭啊，咁日子有功啊，你就好自自然然嗰個水道嘅渠徑，你就在呢個五陰身中，你就知得我哋自己入到如來藏妙真如性，你一眼開你就明白哦，原來就係咁啊！所以古德講過實在靈山，你莫遠求啊，個靈山都只在五心頭。人人都有个灵山塔啊，都好向灵山塔下修啊，你何必咁远啊？走去灵山啦、啊！其实呢个灵山唔系别去灵山，唔系话心外有法啦、啊，就在你自己日常生活中，你自己就有一个不生灭嘅灵山宝塔在啦、啊，你何必舍近啊去求远呢？咁啊，都系呢种所谓。五音就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的道理，所以此经最重要者就是二种根本，我们一念迷就是成为生死根本，所谓六道轮回流转千生万劫都无有解脱之期，若是我们一念悟过悟到如来藏妙真如性大佛顶礼不生不灭了，咁啊，依此而修咧，个真真正正啊，叫做以不生灭为本修咧，亦系叫做涅槃根本啊。咁啊，我哋亦都够资格、够份量啊，称为叫做如来密因啊。咁啊，呢个五音之法，咁就包括啊，有呢个生死嘅因果。嗱，咁啊，五音之法就即使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咧。所以如来藏妙真如性咧就系菩提涅槃。咁啊，如果五音化啦，点样其实包括呢个生死嘅因果咧？嗱，五音中，咁最先嘅色音以及受音啊，都系属于个生死果。咁啊，属于呢个苦谛啊。咁啊，有我呢个色身，咁啊有感受啊嘛。咁啊，既然有感受啦，就屬於呢個生死個果報啦。好似我哋現在有呢個色身嘅肉體，我哋亦有一種感受啊。咁啊，現在呢幾日天氣凍啲啦，我哋就會著件厚啲嘅衫啦。咁啊，呢個就因為我哋有呢個生死個果報嘅肉體存在啊，先至有呢種嘅感受。所以色與共呢個受因咧，係屬於呢個生死果。咁啊，四谛中咧就属于苦谛啊，嗱，上音就系属于呢个生死音啦。咁啊，呢上音咧就单指咧所谓第六识嘅妄想心啊，咁为此所破嘅。咁啊，此经七番破妄就系破此嘅生死音啦。而七番说佢一一无有是处，咁啊就系呢个生死音啦。嗰種個過患之心，所以上音咧就係屬於呢個生死音，屬於呢個四諦之中咧呢、這個十諦，六行 以拱色啊，这个最好的色音啊，这两种法呢，就通于那个生死因，而通于那个生死果，咁啊，即系通于那个四谛中啦，包括咗苦谛啊嘅生死，以共呢个十谛嘅烦恼。嗱，点解呢？例如在呢个行音之中，嗱，咁啊，行音就系生灭天流，属于行苦啊。咁啊，呢个就系生死果，属于苦谛。嗱，咁啊，例如乜呢？就我哋而家系有呢个肉体，例如呢个波斯匿王所讲啊。咁啊，我哋咧初初出世，咁啊渐渐就长大啦。咁啊，到到二十岁咧，咪望于十岁啦。咁啊，二十岁就老咗好多。咁啊，十岁就当然年轻得多啦。咁啊，以此类推咧，到到六十二岁啊，睇至五岁之时，咁啊，五十岁之年，都宛然系强壮啦。咁后来佢又话呢种咁嘅转变。我哋大體上嚟嘅十年一變咧，我話其實年年變啊，唔單年年變係月月變啦，唔單月月變啦，乃係日日變、時時變，係分分秒秒變啊，刹那刹那變。嗱，咁啊呢種從長時間而回翻睇到刹那刹那變啊，咁啊就叫做生滅不停咯。咁啊，連我哋呢個肉體咧。是真真正正是生滅不同啊！那麼既然呢生滅不停，這種就叫做行苦，就屬於你剛剛所說，如果在這一方面來說呢，就屬於這個生死苦果了。那麼但是行音，它就生滅不停啊，年年之間去造業，所謂行等思量啊，處處執著這個我相为佢自己嘅出发点啊，咁啊呢种就叫做报罪业，就成为佢嘅生死之因啊，咁啊属于呢个疾地啦，所以行音咧就包括有呢个生死因嘅疾地啊，咁啊亦都包括呢个生死果嘅苦地，咁啊最后嘅色音就第八阿赖耶识啦，咁啊如果啊从佢呢个含藏呢一方面嚟讲。咁我哋一生人啊，所谓起心动念啊，善恶种子咧，都包藏在我哋呢个法识田中。咁啊，就作为我哋日后去世一阵子咧，我哋应该系堕。咁地狱或系上升咧，咁啊，完全我哋一生人咧起心动念嗰啲善恶种子咧，作为一个标准嘅评判。咁啊，如果系一生人，咁啊都系诵经，系拜佛，咁啊眼智耳闻都系不离佛法啊。咁啊，我哋呢个法识田中里边咧，所充满都系呢个佛法嘅善根种子。咁你想堕落咧，都冇可能啊。咁啊，一定咧就上升嘅。啊，咁啊，反过嚟讲，我哋一生人起心动念啊。都是揾人哋嘅笨嘅，咁起心动念都是打人哋嘅主意嘅，起心动念都系害人，伤死人哋唔必一包嘅，咁啊一生人之中咧，净系想埋啲咁嘅坏主意啊，咁啊佢呢个法识田中里边所含藏嘅咧，都系呢啲坏嘅种子啊，咁啊日后你去世啦，咁啊呢个坏种子太多啦，咁啊等于话咧。你想上升固然不可能啊！如果唔下坠都算系好彩啦，就等于话一定咧系堕落嘅。咁啊，所从啊，含藏呢一方面嚟讲，无论佢系善种子、恶种子咧，咁啊，完全都含藏我哋呢个第八阿赖耶识里边，作为日后啊，我哋上升抑或下堕嘅本钱。咁啊，从呢方面嚟讲咧。就是属于这个疾地的种子因啊，它积集埋那些善恶的种子咧，咁啊作为我哋日后生到边一处，咁啊呢方面嚟讲就属于呢个疾地啦。所以第十卷文中讲啊，佢话行音虽破啊，仍会堕于呢个天魔外道。咁啊，既然行音破啦， 仍然在于天魔外道流转，乜都唔属于呢个实际嘅生死因啦。啊，咁啊，若是话以呢个唯识学嚟讲啊，同埋我哋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咧，就系、是、去后来先系作主翁啊。我哋入开之时，呢、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嘅最先入啊。但系我哋去世之时，呢、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咧系走得最后。咁所以我哋以此呢个道理咧，就说明我哋每一个人往生啊，点解我哋要八个钟头之前啊，我哋唔好动佢咧，就因为佢仲有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存在。咁佢虽然咁啊，佢个人啊唔会喐啦，但系你动下佢咧，佢都会痛苦。咁啊，佢入个口啊讲唔出，叫你唔好动，但系你又唔懂，你偏偏要动多几动啦。咁佢好痛苦噶嘛？咁佢一痛苦，佢咪生起一嗔恨心咯、怀恨心咯，咁啊激起一念嘅嗔恨心、怀恨心咧，堕落啦。所以每一个人往生啊，我哋明白呢个道理，知得呢个第八识嘅最后，等于话佢肉体唔动啊，但系佢呢个心理仍然存在。所以我哋当佢断气之后。无论他是碌大隻眼又好，弯到耳又好，瘫直又好，曲低又好，不要理他了。这个是个痛苦之时一种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只有冚埋张被，你就在这个时候帮他面佛。那么如果我们帮他面佛，或者是诵经，不是一种应酬式的，而是一种以这个恳切至诚感，你为念给他阿弥陀佛。咁啊，即使佢呢个心中当时有啲乜嘢嘅烦恼，或者佢见到乜嘢嘅恶劣境界，或者地狱上现前，佢正在呢个心生恐怖之时，而我哋好好地老老实实咁啊，咁啊为佢一板一眼一字句念个南无阿弥陀佛，咁啊令佢咧系听得清清楚楚啊。咁啊个心啊跟住我哋念啦。如果佢冇呢个恶相缘，固然佢就上升啦，因为佢心灵安慰啦嘛。咁啊，即使呢个人罪孽之况恶相缘前，但系咧佢听到一声佛号啊，在呢个时候咧，佢冇法子反对噶啦，佢就只有咧好好地跟住我嘅心啊咁样念啦。咁啊个心佢能够听到我哋同佢念佛。而佢呢个心亦都附和跟住我哋念佛，咁啊念念都系出于佢嘅智慧啦。咁啊当下呢个恶境界嗰啲恶相啊，嗰啲冤家债主咧就会咧消灭。咁所以我就秉着呢一种道理啊，佢系去后，佢系来先。所以我就当一个人死嘅时，我哋就最紧要为佢念佛，而因为最后来先咧。咁啊，在呢方面嚟讲咧，我哋就说佢话其实生死个果报。咁啊，所以色音咧，若是从呢个含藏呢个善恶种子呢方面嚟讲咧，就系、是、说佢为呢个生死因。而再咗佢后来先做我哋呢个主人翁呢方面嚟讲咧，就属于呢个苦际嘅生死果啦。所以五音就系苦实二谛啊。现在话五音，即是系如来藏妙身如性啊，咁啊，即是咧，即苦谛就系呢个道灭二谛啊，咁啊，说明呢个烦恼就系菩提，生死就系属于佢，咁啊，亦即是系讲咧，我哋咧唔使向外求，乜就在我哋呢个五音分灭身中，你就要迎取。为呢个不生不灭嘅如来藏性啊，咁亦都说明呢个禅堂里边参话头，咁啊绝对就唔系参话嚟啊，就要认真咧要自己照顾自己嘅话头，就唔好俾外边嗰啲闲景打散，咁啊说不定老招人的功夫用得纯熟啦，咁啊就扑着碰着打着跌着撞着咧，佢都开悟哦，咁啊原来就系咁啦。佢就嘻哈大笑，我哋对呢种人咧就要恭喜啦。咁啊，因此呢种咁样嘅理论咧， 就屬於呢個秘密狀。所謂秘密狀者咧，就話呢種嘅理論咧，固然難解難説咧，但係説出來，對方亦都唔容易接受。咁啊，因此屬於呢個秘密狀。如果冇咁樣嘅根性，佛咧唔會常常説呢種道理啊。咁啊，屬於呢個原教嘅道理啊，純而係佛法。咁啊，亦係佛咧出世嘅本懷啊。佢話阿難，譬如有人以清淨目嘅觀情明空，係唯一情虛，並無所有。個其人無故係不動目睛，燈已發爐，執一虛空嘅別見狂花，復有一切狂亂飛上。色音當知亦復而是阿難，個自知狂花非從空來，非從目出，繼而是阿難。若空來者，既從空來，即還從空入。佢若有出出入，就則非虛空；空入非空，就自不容其花相起滅。而阿難睇就則容阿阿難。佢若目出者，就既從目出，就還從目入啊！即使花定從目出，故當合有見。佢若有見者，就去即花空，就旋合見眼。嗰個若無見者，出地偽空，全當偽眼啊！佢又見花時，就目應無偽，又能何情空就做清明眼呢？佢當知即因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此就明顯因性嘅第二科學，認為嘅特別色，就係將呢個色就想行色呢個五音之法，即是就係如來藏嘅道理啊！咁啊，分別即係個別咧嚟到解釋。咁啊，我哋剛才在呢個總綱嗰處係雲和五音本如來藏咧，嗱第一種咧係舉出呢個五音之名，但係就未曾説出啊所謂即就想行即嘅名字，咁啊亦都未曾個別咧指出係即就想行即一一法都係如來藏妙自性，所以在呢個總綱之後啊。就跟住就分別嚟到解釋，將呢個色受想行識呢個五音之法一一嚟到分析啊，首明清清楚楚咁説佢啊，就係、是、呢個如來藏妙真如性，就咁啊分為五科啊，初科名色音色藏性，二科就名受音色藏性，三科就名想音色藏性，第四科就名行音色藏性啦。第五科就名為佢就色音色藏性，現在咧係第一科，就係佢就色音色藏呢個色咧就五音中最初呢個色法，就係青黃色法，係長短方圓有眼可以見嘅色法。咁啊，而在文中咧就解釋啦，一切色法佢個本體咧就如來藏妙真如性，咁就叫做明。色音是色藏性，